say, won't you pass a little on? Why don't you give a little bit, a little bit of what you got? Cause a whole lot of little stupid comes alive. Give a little bit, always good to spread the love. And I promise that feeling, it ain't ever gone. I'm gonna stop, gonna stop, gonna stop now. And I promise that feeling, it ain't ever gone. I stop. 第一次见面，有点腼腆，迷人的双眼和笑脸讨厌，你却很特别，爱光从五点，他们的名字你全都会念。 气息，在水汽充斥的季节里，你晶莹剔透的带着凉意，你在天南星起身飞盘好活力，哦哦哦，好活力，轻轻柔柔的思念，在当年的季节，气息在水汽充斥的季节里，你晶莹剔透的带着凉意，你在天南星起身飞弹好活力，哦哦哦，好活力，轻轻柔柔的想念，在单恋的季节， 生或是来就要过，是谁说难过还一定要过，是谁说歌曲必须写前奏重复几千声，寻找什么一定找得到，没有过

学会说一